Oh,

什么？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。大林河，故乡的河，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。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，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。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 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冬菇了。这新的桥它是上船，不会搬大树。你呀，你上哪？ 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嘞，看谁能踩着我，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。感激呀、啊！ 我的船引来了天山的水，它说是要去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那里的好庄稼。 我看过了。变得这样傻，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？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？ 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？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？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这次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。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吧。 解放军，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，光荣旗献给他们的，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，各族人民把他们夸。 他们将沙漠变亮天，他们将戈壁开鲜花，幸福和他们分不开，他们和我们是一家。 今天是八一见证节，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花， 说不尽的高兴花， 乡亲们派我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台。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乡 亲们派我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台。乡亲们派我当代表委，慰问解放军上。